纷乱的现实，孤独的鸟儿先飞，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。 Like a bird 开始回家了，当小鸟开始唱歌了，当我们开始拥抱了，当爸爸停止战争的火，出未来了。那些曾经怀念的，曾经幸福的，曾经简单的，那些曾经都属于我们的，那些已经慢慢的，已经静静的变成现在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 叫我安心回家，何必孤单人间浴火燃烧，喧嚣那么大，我心中拒绝，绝对的不妥协，心底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，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， 浴火凤凰再开双眼 No kidding play， I was going never going， Now I'm back where my bros at， 撞击车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痒，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，回家感觉好，让我敬你一杯酒，不说太多的道理，不需要谈到真理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让命，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，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努力。面黑降临不是只会太多我，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，说是何时感激回归原样，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now，找寻归属感，急着找，想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，人们急着 chasing money 寻找安全感，我早就带着苦苦认识命里在我昨晚，如果说你咬牙誓言把我骗不明白，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，人群忙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，别想可以打破命运永世断腕，嘿吼你台上过命有狗犬比你清醒，小丑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， 你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，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，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， 只想你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，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， 回家迷路受费在家提醒自己 fool， 面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，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，双手何时开启回归原样，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now，Never be enough

伤，是怀疑之后全都由我承担，我只是以你尘埃渺小却守护我的爱，或许有一天我能给你温暖。真爱只因你一个人存在，受伤释怀之后全都由我承担，我只是以你尘埃渺小却守护我的爱，或许有一天我能给你温暖。 云淡风

星星总为月亮闪烁、啊、